算咱们认错了人。 邱司令，土司，这位爷伯的话能代表您的意思吗？ 土司不和红军打冤家，怎么救出猪马姑娘？ 土司还是先等把事情弄清楚了再说。 其人，你想断送猪马的性命吗？ 不想断送整个部落。 看来这个杰人业吧是不相信特派员的话呀。 杰人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很好，也许等你亲眼看见猪马尸体的时候才会相信我们。特派员，咱们走。 慢，土司还没有说话呢。土司， 李先生，红军杀人放火如此凶残，又抢走我格桑的女儿，活佛告诫我们绝不能饶过这些妖魔。只是杰人业吧说的对，我格桑部落， 土司，李某早就考虑到了格桑部落的情况，这次与红军交战由邱司令带领民团的弟兄打头阵，你们不用出一兵一卒，只需做一件事。 请讲。 让红军绝粮断水。身符，这是藏人不能离身的东西。裘司令，马上派人把它交给格桑土司。 怎么，把它交给格桑土司？ 这你还不明白吗？ 哦哦，我就说猪马让红军给糟蹋死了。

到姐姐这儿来。不，你在骗我，我不开门。我要是敢进这喇嘛寺，我就把你拼了。不，别害怕，我们红军是不进喇嘛寺的。 Thank you. 金明，怎么了？ 叔叔他， 叔叔怎么了？ 他进了喇嘛寺，拿了脏棒。叔叔他是为部队找粮食财，他给喇嘛寺留了钱。借那个藏族姑娘手里拿着枪找他去了。 会认出叔叔来的。 我找政委去。 站住。你找政委说什么？告诉他犯纪律的人是你我的叔叔。 我去拦住那个藏族姑娘。 回来。拦住他你又说什么？告诉他红军的纪律形同虚设，犯了纪律也可以不受惩罚吗？ 姐姐，是叔叔带着我们出来参加红军的。 叔叔，我们找你有话说。 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。 不，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。 老班长是为了救共产党。 动手就动手。 纪律

是金正和勇，从头一想叫人伤情，随军千里心坚定，幻想着成欢情，乱风和鸣，可叹我瞎着两眼把他看得那么重，千丝百缕我把他从，可叹我一片诚心成泡影，恨死个人呐、啊！我仍天凉一脉，我身天凉丧亲，似这等罪恶之徒万难相从，决心一定我强忍热泪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 黄汉饿死